好，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啊！咁今集就系第77集嘅。咁其实咧，我谂我成个月咧都冇开麦噶啦。咁即系众所周知啦，我上两个月咧都翻咗加拿大多伦多啦，咁啊搞自己生意。 翻乡下， 翻，哎，阿包即系你好啊！ 翻家乡啊，你 即系好耐冇全面进场嘅。咁啊，系啦，即系上个月咧，咁上两个月咧，翻加拿大咁搞自己生意嗰啲嘢啦，咁就即系都其实都，我谂我都可以喺呢度讲，我下半年嘅去向咧，我都唔会喺澳洲啦，我会加拿大噶啦，系啦，因为即系今次即系翻嚟雪梨都系即系执下啲嘢啊，搞埋啲手尾啊，咁啊，系啦，即系唔系我谂即系包袱啊，即系呢个 trip 未必会执住嘅，但系即系将一即系我嘅 plan 就系将啲嘢蚂蚁搬家咁搬翻加拿大啦，咁即系可能会嚟紧有几个 trip 咁样咯，系啦，咁啊系啦， 紧要啦，冇咗你呢个港灿，我哋而家知唔知澳洲有神区啊？都 咩澳洲边个系神区啊？ 呢个 Andrew Bow 系神区，日日踢爆我喺度。 咩？即系 Andrew Bow 咧，香港嘅听众唔知啦 ，Andrew Bow 咧系一个即系可唔可以话系名嘴啊？ 类似，其实我觉得佢是神区，真系佢成日喺度 post 喺个 Sky U 度有个 segment 咁样咧。 因为佢而家已经唔系即系佢而家佢 run 呢样嘢叫 Andrew Bolt Report 啦，即系佢以前系 ABC 啲 anchor 嚟噶嘛，但系佢太卵卡，俾人炒鸠咗啊嘛。 系啊，好惊佢成日踢爆，佢呢排日都玩踢爆，好搞笑，我日都听。 佢呢排即系嗱，即系其实陶杰咧呢排咧，你有睇佢啲文章咧，都话周围都即系左交文革啦，即系包括澳洲就之前就 argue 要，即系其实Victoria 就 嗰单嘢咧，单都系左交嘢。 系啊，即系 Victoria 已经话要即系唔可以叫 Australia 做 Australia Day 啦，跟住之后咧，即系你知 Woolworths 啊，同埋嗰啲咁嘅戇鸠左交啊，就喺度话即系你知澳洲嘅 Father's Day 其实系九月嘅第一个礼拜日噶嘛，咁啲湿鸠左交咧就话唔可以叫 Father's Day， 只可以叫 Important Person's Day。 系最近你有冇睇？本来咧Father's Day 有个广告咧，俾人哋 cut 咗 啊！咩啊？佢你可唔可以讲下呢单嘢？我立过啲题目啊！我而家唔理澳洲新聞噶啦，真系。 本来琴日系 Father's Day 噶嘛，咁咧话说有一个机构咧，即系嗰啲 fat 系关于啲家庭嘅个机构，咁咧就谂住摆一个 ad 上去电视度， 即系咁 Father's Day 感谢父亲咁样啦，系啦。 系啦 ，thank you father 咁样嘅， 系啊， 咁咧班左交咧，电视台唔知有边条左交咧就抽起咗呢个 ad， 佢话因为而家咧要投票嗰、那个同性婚姻啊嘛，咁、如果 Father's Day 播咧，一个 family 系男人同女人咧，好有好大争议嘛， 即系又会令到啲咁嘅所谓嘅叫即系男同志不 hurt 啦，又会令到佢哋即系令到佢哋难受啊，系咪啊？ 系啦系啦，即系话而家我哋都讨论紧究竟一个 family 系咪应该有男有女，所以佢话会引得起好大嘅争议，所以就将个 ad 抽起咗啦。 黐捻线， 跟住咪俾人笑咯。 少咁 OK。 本来啲人都唔知呢单嘢嘅。 咁屌佢个理据系乜嘢？ 唔系嗱，点解咧？点解会知呢单嘢咧？其实咧，本来都唔知嘅。点知唔知礼拜五定礼拜六咧，无端端个机构先俾人通知话个 app 会抽起咯。因为而家引起好大争议咯。点解会突然间嗰个会俾人抽起咧？唔知你知唔知发生咗一单事，就系有嗰啲有啲人咪投同志婚姻投 no 嘅，有几个阿姑咧咪卖广告嘅。 咩啊？ 跟住咧，佢俾人洗版啊嘛！ 边度俾人洗版啊？ 个姑嗰啲阿姑嗰啲 Facebook 俾人洗版啦、啊，跟住咧， 有水泥队啊！扑街， 系啦，水泥队啦，水泥队洗版。跟住咧，嗰啲 Christian group 咧，即系个其中有一个系嗰啲做教会噶嘛？ 其中一个。其中一个鬼婆师奶系做教会嘅，咁佢真系新 系牧师嚟噶嘛？ 咁佢真系新鲜事出走去将啲小朋友就即系有 safe school 嘅话就转校。 唔系啊，佢因为佢嗰个教会，佢嗰个教会咧，直情咧唔系嗰个 Facebook 有人搞不特止啦，跟住仲有人话烧 Q 咗佢间教会嘛？ 系咩回狗嚟啊？ 我唔知。 定系啲艾滋病上脑嗰啲黐捻线啲白色垃圾。 人哋 say no 就去烧 Q 人哋间教会， 黐捻 好白色恐怖啊！呢啲 唔系个热狗咁样，因为热狗就系搞盘菜形子都差唔多。 我心里话 Andrew Bow 咪系神驱咯，踢爆呢啲热狗点样玩清算啊嘛？跟住就系呢系啦，就是、因为呢班热狗咧发花癫啊嘛，上网你都知道，其实澳洲啲传媒好多热狗噶嘛，跟住咧。 你个街咁你咩啦？你啲四眼 就系系佢哋俾呢几条阿姑俾人洗版咧。咁、那个即系本来嗰、那个媒体即系帮手 post 个广告咧，就抽起咗呢个广告咯，所以引起公愤咯。哦、即系佢临时抽起噶，佢唔系话预咗话俾人听噶，就系、是、因为洗版呢单嘢。 阴公 系啊，同埋有一个 partition 啊，唔知你知唔知 道？即系要升援 Pencil Line 啊嘛。 唔系啊，升援 Pencil Line 之前有个 partition 咧。话因为佢唔支持同性婚姻咧，要炒佢有啊， 要 医务委员会调晒佢。 系啦，佢就叫呢个我哋新南威尔斯州嘅叫医务委员会吊销佢资格。你都黐捻线，佢边捻忽到专业失德啊！屌你老母，睇清佢啲程序 先啦。好搞 笑噶， 你知唔知个理据？你听人讲个理据啊？你知唔知佢用咩理据去支持呢个 deregister？ 咩理据？ 他说因为这个 Pencil Line 不支持同性婚姻会cause threat to young people. For young people, for what? 即是他有什么 direct threat cause to 这些人先？ 即是他会觉得他们对同志不利。 即是譬如有同志去即求医，跟住即 refuse right to service 咁样。屌你老尾 ，kind of 啦。 屌戆鸠嘅件事都未捻发生，即系我成日话要，我成日话要强奸某条女噶啦。咁件事都未发生，你可唔可以屈鸠我啊？我都冇讲出口话要强奸边个，黐捻线。 咪所以咪俾人屌咯？你知唔知居然有6000个白痴 sign up 啊？ 咁你系咪希望呢啲人如果有细路嘅话，全部做豆腐婆同埋屎忽鬼啊？ 唔系，好好笑噶喎！啲鬼嗰啲咧，嗱唐就好少啦，但系鬼嗰啲咧，有啲有细路都支持同性婚姻， 唔介意噶咩？话细路仔有权选择， 系跟住佢哋话俾，跟住你话俾佢听就 safe 咧，佢哋唔信噶喎，佢话出咁同性婚姻都唔关啲细路事，点会搞到佢哋啊？咁啊，佢哋咁讲，佢哋嘅 idea 系咁， 蠢閪白人。 但你知唔知其实咧，其实呢个同志婚姻咧系揾 Q 笨柒噶。 你可唔可以？其实你可唔可以即系咧？都系要即系要补充翻啲资料俾香港嘅听众啦。咁澳洲咧就会喺九月嘅月底啊，咁啊透过呢个叫邮递投票啊 （postal vote） 嚟投票澳洲应否通过呢个叫 Marriage Equality Act 啊。咁啊，即系 佢嗰个 question 咧，唔系咁样噶。我听翻 Andrew Bow 讲咧，其实政府系误导市民嘅。点解咧？因为佢个 question 咧话 ，Do you agree with same sex marriage？ 系啊，但系其实嗰全部嗰嘢就叫 Marriage Equality Act 啊嘛。咁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讲下咩叫 Marriage Equality Act 咧？ 好多人咧以为 Marriage Equality Act 咧就等于 same sex marriage， 其实唔系嘅。咁咧其实嗰样嘢咧就包括咧，除咗其实 same sex marriage 咧，即系基咧，其实其中一项嚟噶咋。佢有200几种性倾向噶，譬如包括 transgender 仲有包括唔知好似好怪啲名字我都唔识嘅，即系 佢恋物都得噶，好正噶。 系啊系啊 ，kind of 啦。跟住总之两样嘢中意，就算你话 brother sister 都可以结婚噶。 老母同埋仔都得添， 都得啊，都得啊，系啊，二百几种噶，总之佢哋两个 happy 就得噶咯，可以搞私生恋嗰啲噶，系啊， 合理化佢啊嘛， 系啊，低能噶，即系啲人睇啲，因为我睇到上网有啲 post 咧，有啲人其实咧，佢哋真系唔知咩事噶，佢哋以为嗰个 postal role 咧系同性婚姻咧。即系嗰样嘢就系等于个立法咯，佢同埋咧个立法入边咧有啲魔鬼细节噶，唔知你知唔知？ 你可唔可以讲下咧？ 啊 ，Cory Benelli 都爆咗，即系其实最主要咧啲左交唔系睇同唔同性婚姻，喺入边咧有好多 program 咧，譬如 Safe School 嗰啲咧系会俾钱啲左交噶嘛。即係佢譬如會呢、這個已經合法咗之後咧，佢會有好多嗰啲 community service 啊，好多嗰啲你要知左棍機構咧會 set up 噶嘛。 嗰啲輔導嗰啲咩閪嘢？ 係啦，即係佢其實有附帶好多呢啲機構咧。其實咧 ，Cory Benelli 篤爆根本啲左膠係即係想吸水咯。 不嬲都系噶 即系用 啦。 呢啲 program 啊，用呢啲嚟吸水咯，系啊，呃啲人咯，系啊。 唔系，即系其实咧，有样嘢咧，我咧即系喺我喺加拿大同啲 friend 吹水咧，咁就即系我咁我啲 friend 点解问我即系搞生意谂住翻加拿大搞啦？咁我啲 friend 话咁佢哋又问，屌你系咪澳其实澳洲搞其实澳洲搞生意点？我话屌澳洲就系冇捻水可以 cap， 所以个个就揾政府笨。咁你其实阿猫姐你点睇呢一个观点咧？ 我觉得啲鬼佬咧系你要好诶，啲、左交好识利用鬼佬嘅同情心去 cap 水咯。 系啊，唔系即系我话即系澳洲你真系搞实业嗰啲咁嘅嘢咧，就冇位做嘅，所以一系啊卖国，一系就呃政府钱咯。呢、這个 系 系 啊，同埋咧， 我 发觉好多 wall yes 嗰啲鬼佬咧， 系啊， 其实佢哋你知点解佢哋 wall yes 啊？ 点解啊？ 即系唔系，其实唔系人人都真系同性啊嗰啲咁嘅嘢嘅，即系佢哋个感觉咧，我睇翻啲人啲 comment 咧，即系觉得嗰啲基佬系弱势啊。 要黐捻线， 本来觉得佢哋系小众系弱势，即系佢哋觉得系一种同情心。有啲人系咁样嘅， 我 唔系真系支持咩自由嗰啲嘢， 唔系即系觉得你 feel bad for 嗰样嘢啊嘛，所以你要投票嚟 feel good 啊嘛。 唔系 feel bad， 系即系觉得佢哋 minority 入边 neglected 咯，系啊。 唔系即系你投票嚟令到自己 feel good 翻咯，即系觉得你系做咗一件好事咁样咯。 系啦，有啲人就系咁样嘅，其实 我 跟住就系 同情心，我閪人嚟，我系。 就系呢、這个左交热狗玩清算咧，呢班友嘅同情心咧 switch 而家 switch 去 roll no 啊，知唔知？ 屌咩？屌咩？屌呢单嘢仲呢单嘢仲捻荒谬过旧年啊 Trump 选举扑街。 系咯，嗰啲左交真系黐捻线嘅，你冇上，即系你冇去嗰啲 group， 可能你唔知道，即系洗人版嘅。 咩？你知道我唔理澳洲啲嘢嘅嘛？而家系 嗰啲左交系有病咯，我觉得。 我 即系佢哋咧，系咧。冇理据嘅、哦，即系闹人咯，就系咁屌啲水泥队咁咯。 冇啊！我以前咧，我 Facebook 咧都有人嚟屌我嘅，而家冇，而家我吓鸠走晒。 你如果有睇煲咧，好正，佢真系好似神驱咁咧，会逐点击破啲左交嘅，好好笑。 我净系知道我净系知煲咧，即系我睇过佢以前嗰啲叫做乜鬼嘢啊？屌有人约我食饭，即系即系我睇过佢以前咧，嗰啲叫乜鬼嘢？嗰啲叫做嗰啲叫做what the fuck 等等啊！喂，屌，阵间接复啲咁嘅嘢，即系叫有，即系叫乜鬼？以前咧 boat 咧走去反嗰啲其他嗰啲咁嘅嘢。 boat 系咪俾人打好似系咪？佢 Melbourne 系咪？ 佢试过俾人打，咁佢就即系佢咧走去，譬如佢要去搏一样嘢，佢真系拎啲原文出嚟。逐粒逐粒字咁样屌鸠你， 系好正嘅。佢闹嗰啲左交嘅同性恋咧，未话SMH 嗰三条阿姑咧喺度做话啲 safe school 咧教坏细佬嘛。 系啊， 咁即系啲嗰三条阿姑咧，咪喺度讲话有一个其中一个咪着裙，头先你讲咧，裙嗰个咧，即系叫个细路中意就可以着裙。咁咧，咁嗰啲左交 SMH 咧喺个post 话呢嗰条阿姑讲大话。因为咧 SMH 去访问个校长，那个校长话冇呢件事。 系啊， 同埋问嗰啲老师冇呢件事。咁阿布咧好正，佢走去攞嗰间学校嗰啲 flyer 翻嚟。 咩唔系 key？ 即系 好 key。跟住嗰张 flyer 真系影住咧教咧 ，if you feel good， 你可以 wear anything you want to wear。 都成日都有啦， 跟住 影 住嗰个细路仔嚟嘅，跟住着住条裙咁咯。跟住阿布劲串话嗰啲左交又唔攞证据，净系喺度鸠吹咯。 咩黐捻线？ 好搞笑。跟住另外有个姑咧话咧，那个广告咪话咧，啲细路。即系个 safe school 咧，你知唔知其中一个 part 咧点样教啲细路仔，叫啲细路 role play 啊？冇睇过？ 冇啊，我真系冇理呢单嘢。 但系真系好笑，好多花生啫，我成日睇。 咁佢讲咗啲乜嘢 跟住咧，好变态个佢哋咧，其中咧个 safe school program 咧，其中有一个 activity 咧，就系叫啲细路咧 imagine 咧，你 marry 咗一个同性，跟住 hold 佢个 hand，imagine what do you feel 咁咯。 我屌切柒啊！我想。 就系有冇搞错教啲细路呢啲咁嘅嘢？ 黐捻线！ 咪跟住咧，有人 post 咧，有啲嗰啲 year eight 嗰啲课程啊，有啲家长即系之前未Victoria 有 safe school 嘅， 系啊， 有家长 post 咗咧 year eight 咧有一个课，即系有一个课题，知唔知教啲咩？ 教咩？ 教个 EAX 嘅点样 organism 啊 ？What the fuck？ 即系点样打？如何打飞机？即系唔系呢啲唔系打飞机啊？呢啲叫炒，唔系呢啲叫屌我唔勾记得咗，即系总之系啊，我唔勾记得。我知道我唔勾记得呢个 term 叫乜鬼嘢。 八 EAX 就教人哋打飞机嘅黐线， 黐线。 跟住嗰啲人仲支持 Safe School， 我觉得系入病啫。 唔系啊，唔系，其实佢过都好嘅，即系我好有兴趣睇澳洲佬折堕啊嘛，而家系。我冇我 个嘢喺屋企打飞机。 唔系，即系我冇所谓噶，我冇谂住喺呢度，我冇谂住喺度住咗耐，我有细。 喂，但加拿大都有呢啲嘅咩？唔系。 咩加拿大有嘅，但我都唔理。 即系加拿大而家就系话有啲学校搞埋呢啲咁嘅 program， 而家好大镬啊嘛。 系啊，唔系啊，所以 美国同加拿大都有嘛。 我之前都讲过呢啲。 有啲细路 confuse 嘛，自己都唔知道入男厕定女厕嘛。 我之前都讲过呢啲嘢嘅，即系加拿大其实咧系比澳洲咧行呢啲行得更加前嘅，因为加拿大而家咧 passport 咧可以话你 gender neutral 啊，咁你有沟定冇沟咧 吓？系咯。 即系你究竟系有沟啊，定系半碌沟咧？你半碌沟都系有沟嘅喎，屌！ 咁点搞咧？喂，大佬，我都唔知自己有冇沟咁样。 唔系啊，唔系啊，不如都系而家我陈云毛啦，屌呢个叫黄天击杀算啊，屌快啲死！ 喂，但系左交好似源源不绝咁样，点解？ 咩冇得救啦？屌，即系你系 周围都系左交嘅，点解？ 因为佢哋咩啊嘛，即系总之系、這個， 好似啲左交啲行为好似热狗啊，其实真系。 文化大革命咯，而家左交嗰度黐捻线嘅 真系。咪系咯。 咁点啊？你即系嚟 喂嗰啲阿 Shorten 咪迟啲变陈云啊？喂， 唔系啊 ，Shorten 而家衰过陈云，我觉得系。咁嗱 ，OK 啦。咁即系呢个屌嚟捻晒题啊！扑街就嗱，咁而家阿 Pence 阿 Pence 拉单嘢点啊？而家今日 Pence 拉好多报纸都 post 咗出嚟话。即系而家有而家 喂，讲个 Pennsylvania 其实嗰单咩啦？你讲 Pennsylvania 你知啱唔啱 ？Pennsylvania 系即系总之就系 师奶一个师奶系咪？ 其中一个唐人师奶系医生嚟嘅，咁就即系 喺 Hornsby 佢间诊所 Hornsby 啊， 系啊，跟住之后咁跟住之后啲人咪即系喺度即系啲左交咪话要吊销佢牌照咁样咯。咁啊 ，Cory Bernardi 咧，咁今日咧即系 Australian Conservatives 澳洲保守党啊，咁今日咧就即系出咗呢个叫签署行动咧，咁就即系要去保护呢个叫做 言论自由 Pennsylvania 啦，即系你话即系 Pennsylvania 佢系保护言论自由啊， 保护言论自由啦。咁即系今日其实观察家报咧有篇文咧几正嘅。咁觀察家報呢篇文咧，其實咧係一個叫 liberal 呢個 young leader of 呢個 young liberal 寫嘅啦。咁就話啦，如果啊話即係你班 vote 四，即係你基本上你而家係政府動用呢個國家機器，就算 city 都係啦，即係不斷喺度宣傳要 vote yes。 低能嘅喎，喺度成日 advocate 人哋 yes， 有冇搞錯啊？政府唔應該中立嘅咩？ 咪就係咯，咪好戇鳩咯。咁跟住之後呢，即係咁你好多時啲私人機構啊嗰啲咁，即係喺度做一啲即係譬如電視 promotion 啊，同埋即係你有陣時你連啊即係發表係即係點解要 vote no 嘅原因都唔得㗎，咁你咪左交咪強姦民意囉。 喂，咁同共產黨有咩分別啊？ 咩冇撚分別。 你连俾人哋讲佢嘅说话，跟住唔知道好似系咪 Angel， 好似系 Angel Bo 话咧，即系佢唔系话反对啲人 say Angel Bo 话佢系 say no 噶嘛，但系佢唔系反对啲人 say yes， 佢话咁你点解你 say yes 都点解讲唔出啲理由？即系佢话好多人咧 say yes 都系讲唔出理由噶， 系讲唔出理由噶， 系嗰啲左交好搞笑，系讲唔出理由噶， 好柒嘅佢哋。 喂，点解澳洲咁左交嘅真系？ 唔系啊，都系生活太舒服啊，饱暖思淫欲啦，即系好似赵善乐同埋阿陈力信咁样啫嘛，即系屌即系加拿大冇捻嘢做，走去理香港啲嘢，走去帮热狗做烂头卒，咁咪一样道理啊。 哦， 你太捻舒服啦，仆街！ 喂，嗰啲 Green 系咪太捻舒服咧？想去做埋啲垃圾左交嗰啲 Green 系要死全家。 喂，咁迟啲系咪真系执？你觉得会唔会执笠咧 ？Green， 我 get 边个执笠啊？系咪 咩？你话我 get 得会唔会执笠？过完之后俾 Labour 食晒佢啲政治资源咯，即系我觉得系 Labour 揾 Green 嚟过桥咯，咁铺系，即系你走去利鸠用完你之后咪。 食鸠晒你啲嘢咯，系啦。 喂，其实你估下政府有冇俾钱佢哋咧？佢哋冇理由咁恶死啊！ 咩啊？我觉得系冇嘅，但系个民意的确系咁，即系啲友仔蠢捻得滞啊，冇得救啊，系啊。 哦，即系啲澳洲人太蠢。 真系好捻蠢咧，即系未叫咁捻蠢嘅人，即系执捻晒自己啲 manufacturing，跟住之后其他嘢嗨啦，跟住喺度呻穷咁样，系啦，同埋即系 跟 你。 住就买捻晒啲嘢俾强哥赚， 系啦， 系啦。 跟住之后，全部人喺度呻穷啦，话自己冇嘢捞咯。咁你自己攞嚟，你自己执晒啲嘢佢，系咪先？ 系咯。 你真系 mining boom 嗰阵，你咁捻多 cash 嗰阵，你又唔走去搞基建啊，搞第啲嘢。跟住之后而家嗨捻晒咧，就发现全部嘢都系计 切， 错数 根 嘅。 本啲政府都唔系做嘢啲人，问题系 所以咪即系佢同埋你个文 你个 化， 政府太垃圾啊嘛，而家系。 唔系啊。其实个政府都垃圾系关啲人事，即系谂下嗰阵 Labour 同 Julia 不断，即系阿 Kevin Rudd 同埋 Julia 不断咁喺度调位，系啦，咁跟住之后就跟住之后你 Liberal 嗰啲咧，咁啊边个啊小仆街 Tony Abbott 咧，摆明喺度 cry 嘅，屌，即系又系嗰啲咁嘅，即系全部即系就系冇水好 cap，一系就收强国捐款，一系就自己搵纳税人钱笨，因为根本就冇捻嘢好做呢度系， 系啦， 系。 系咯，好多都系 cap 强。其实呢单嘢，你觉得同强哥冇关系吸水咧？ 你话即系同性婚姻？ 系啊， 冇。 即系咪因为佢啲人个个挂住讲同性婚姻都冇人理，譬如电费加价，跟住屋价又贵，都冇人理咯，真系。 冇啊，系 啊？ 冇啊，唔系即 咩 系 冇啊？ 我话屌啲澳洲佬根本就唔会理呢啲嘢，而家又冇波睇咁啊，喺度做埋啲乜戆鸠閪嘢咯。即系佢哋睇乜捻嘢？即系平时唔喺度睇呢个系咪 打波 唔系 嗰啲咩 Footy 嗰啲， Bachelor 睇咩 reality show 唔 睇 系 啲 啊， 人喺 最 度 中意睇 嘴 Footy 啊，星期五一定有噶， 唔 冇唔得 系 噶。 啦，一系就睇 Footy，一系就睇 reality show，咁睇啲人喺度嘴，即系我其实我成日都觉得美国佬系好啦戆鸠，但系美国佬做嘢真系做嘢啊嘛，呢班友唔撚系嘅，呢班友全时间喺度鸠 hea，饭唔撚开就走去借钱，不撚知所谓，屌佢老母啊！你话系咪啊？ 系啦，都有白痴啲人，唉，即系我同啲 say yes 嗰啲人咧倾倾偈咧，即系我真系顶佢哋唔顺，佢 所 哋 以 全部系冇理由嘅，即系觉得佢哋呢个一个即系 say yes 有啲个好多都系觉得一个自由嘅象征咯，一唔系觉得有自由嘅象征嗰啲就系同情嗰啲人咯，系 你自由佢周街针筒啦，屌你！唉，得啦，屌仆街，唉，讲捻咗成4个字，我唔捻想讲呢个 topic 嘅，咁都可以讲4个字，系啦。 哦，咁唔系同埋，即系我觉得，其实我都唔明啲人拗嚟做乜 yes or no，根本一定系投 no 噶啦，因为根本个政府就揾 Q 笨实，嗰个 question there 根本同个立法系冇关。 屌，唔系，即系 你个 no 嘅意思唔系话反对同性婚姻，你个 no 意思系反对个政府揾 Q 人笨实啊嘛，我觉得。 唔系，我就系唔想个政府使钱，所以投 no。讲完。 为咯。 你使咩无谓钱？屌，即系你要照顾你啲咁嘅脑有问题嘅人，扑街！即系我鬼唔忙啊，好似以前啊呢、這个纳税党咁样啊，即系一同性恋啊，逼你接受治疗啊，打你打鸠你荷尔蒙针啊，屌你老母啊！打鸠落你龟头度，等你龟头阳痿，打捻到你阳痿啊！扑街！即系你要基啊嘛，打啲女性荷尔蒙落你度，屌你老 唔系，我 母 都 系！ 话咯，你嗰班同志咁中意立法，咪自己俾钱立咯，系咪先？点 唔 解 系， 要用纳税人啲钱咧？ 即系你咁捻中意立法啊？你咪即系自己 lobby 自己啲人咯。一系你去加拿大结婚，一系你去美国结婚，你做乜捻嘢啫？扑你个街税！我唔觉得你班友系，即系除咗 Alan Joyce 个之后，我唔觉得你系俾税俾得最捻多啲咯。屌你老母！Alan Joyce 呢条捻样直情要死全家啦！扑街成日喺度，即系讲捻到自己弱者咁样。屌你老母！快啲生艾滋啊！扑街！屌你老母閪一讲啊，扯火 咪 但系啲左交唔系咁谂噶喎。 啊！哟，冇眼睇，好啊，唔捻讲呢、 澳 这个。 洲澳洲左交太多，我都觉得真系。 咩？所以我走人啫，我顶唔捻顺。屌你老味，生意啊做唔捻到呢度，扑街。咁呢班友啊，全部喺度鸠 hea，唔捻走冇捻用啊！快啲死啊！快啲亡国啊！屌。 唔系，而家我听个新闻话西澳而家想独立。 快捻啲啊！学快啲啊！快啲啊！ 快啲，因为咧我自己咧，即系我同你讲话，我识啲强哥，我识多强哥朋友，咁啲强哥朋友基本上咧，个个就喺度想买西澳嗰啲叫嗰啲叫铝土矿啊，系啊， 咩嚟噶？ 即系总之系搵嚟做 bitcoin， 即系搵嚟 mine bitcoin 啊， 哦， 系啊。即系个个就谂住买嗰啲嚟，即系整嗰啲咁嘅电子产品，快捻啲卖，快捻啲西澳独立啊！屌你老母 ，no one cares， 唔系即系卖晒俾大陆， 系啦，唔系我真系唔够你啊！独立咗关我卵事啊！咁啊垃圾窿閪地方，即系就系因为你西，即系西雪梨啊咁卵柒，西澳啊咁卵柒。即系仲要之前咧，有啲咁嘅卵屌喺度同我哋喺度拗西雪梨系点样，喺度哀求啊！我哋唔好话西雪梨系烂閪地区，我而家正式同你讲西雪梨系窿閪地区。你两条友唔卵系柒，都唔卵系会住嗰度。我住北区嘅，有咩嚟北区揾我？我屌你老母！ 喂，系喎，唔知点解嗰啲住西边啲人咧，好多时都好 defensive， 好 defensive。 一笑鸠你西区系西咧，就哀求出嚟，屌你老尾，生为啲咩细路冇钱啊，唔好捻移民啦，翻香港住元水公屋啦，屌，活得咁捻冇尊严，人哋笑鸠你两句系乜嘢？即系而家可以咁样啫嘛，我系住山顶，我笑鸠你新，笑鸠你屯门啦，咁啊点啊 ？So what？ 你系柒，抵捻死。So what？ 乜静捻晒？太卡， 太卡， 七就系七。 唔系啊，佢哋唔系啊。我觉得最搞笑系有乜理由你生咗仔仲谂住住喺西区？我真系唔明白、啊。即系你冇仔女，我可以理解。咁你话你穷咁样冇？ 即系唔系你屈成屈间房，我系理解嘅。 系啦，即系你一个你系对唔住你自己 O、OK, K， 但系我觉得住西边即系对唔住你个住嗰啲地方系对唔住你个仔噶， 对唔住你老婆啊！屌，俾人强奸啊！扑街住嗰啲咩窿？ 唔系你谂下，你个细路同啲咩人翻学系咪先？ 咩第三世界移民？ 系啊，啲人你咁样同啲人讲，啲人会话你歧视嘅。 我系歧视， 咁世界就歧视。 我系歧视你噶，你告鸠我咯！屌你老母，我系歧视你噶啦，我系歧视你柒同埋戆鸠啊！屌你老母！咁点啊 ？So what？ 我系歧视你啊！做咩喊咯？仆街揽住你个仔喊咯！你个仔啊，有啲咁嘅你啊，你咪窿閪老豆啊！真系累卵死全家仆街！屌你老母，唔好生仔啦！屌鸠揈揈啊，打飞机或者叫鸡，唔好走去中出仆街。 喂，你好 Doctor feel 啊！突然间 Doctor 上身。 我都话翻完一转加拿大，好多有新嘅睇法同领悟啊，已经。 你真系好嘅 doctor 添，解呢排 再创高峰啊！一系唔捻讲嘢，一系又屌。 喂 ，doctor 又系咁噶嘛？成日屌啲人嘅，我系串嘅啦。 咁啊点啊？仆街咬我食啊！蛇咬啊！屌你老母！ 咩含蕉成日含蕉都要你做 doctor。 咩啊？我翻完啦，总之喂，等阵讲 doctor 咧，即系跳落下一个 topic， 都鸠笑咗半个钟，仆街！ 喂，从左交系咁屌埋你，屌埋啲戆鸠仔。 啊，咁啊，即系咧 doctor， 你上个礼拜咧，即系咧，你叫我听 doctor 啊嘛，咁啊，即系呢个叫 正啊 doctor 上个礼拜 系啦，咁即系咁，其实咧上个礼拜咧就即系阿邓永昌爵士就过身咧，享年63岁啦。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我唔系好知点解阿曾荫权话 He is a hero of Hong Kong 啦。咁好多人真系好惋惜咁啦。但系咧，其实我好 buy 阿 Doctor 个见解嘅。咁啊，咁啊，个 boss 讲啲乜嘢咧？个 boss 就话阿邓永昌咧系一条扑街。嗰条扑街咧就系豪壳嚟嘅，真系好搞笑，我未谂听过呢个 term 豪壳啊！ 系豪 壳，啲咁话豪壳咧，即系咧一般嚟讲咧豪，即系你譬如你有啲咁好靓嘅珍珠咧，多数咧喺啲咁嘅蚌壳、豪壳入边噶嘛。咁咧呢只嘢入边咧系得个样咯，开咗冇捻珍珠， 冇捻冇钱系， 点解即系要掠翻出嚟啊？咁就即系话佢以前沟女啊，沟多个艺员啦，生咗两件，发现佢冇钱过手咧，跟住即系要掠翻出嚟，所以就话佢豪壳。同埋你阿 doctor 系咪话阿邓永昌系搵阿小甜点笨啊？ 系好搞笑，马边妹啊！佢话 佢点玩马边妹啊？ 咩？佢话孖边妹咧搵老，为咗搵老公心切，咁好顺风水啊嘛。 哦，系啊，咁就即 佢冇 系， 话小甜甜，咁你系都知小甜甜啦，孖边妹。 我就话呢个 跟住佢话咩搵老公心切， 真命天子嘛，系咪啊？ 唔系 佢 啊， 呢 其 个 中 耳 有一 仔 个 啊嘛。 其中一个咧风水佬话俾佢听，你会遇到一个贵人咧，系有个咩耳仔边。 个姓氏有个耳仔边系啦，跟住之后呢条咩？你跟住邓永昌中咗出嚟，跟住之后啊，小甜甜都湿够晒啦，仆街！ 系啊，佢话跟住呢条友咧搞中国会 系啊， 就出现啦，就啱啱遇见孖边妹， 系啊， 跟住孖边妹就见到佢个姓有个耳仔边就耷晒堂， 湿晒啊， 啊， 湿晒啊！ 系啦，跟住就俾咗2亿佢嘛， 哇！屌，即系原来有一条陈振聪嚟， 系啊，你唔知咩？孖边妹俾咗好多钱人噶啦。 咩？我屌我鬼知咩？我都想有人俾钱我使啊！扑街， 咁你咪揾个小甜甜咯， 真系。我又沟女失败啦！我礼拜三食饭同你讲， 系 嘛？唉，到时再讲啦。 又沟女， 你都注定要揾啲台湾妹嗰啲嘅 唔 大 系即系 波 我唔系即系我又沟女又沟女失败，真系好卵兴嘅呢单嘢，翻加拿大好卵兴嘅，总之系。 唉， 系啦， 算罢啦。你我都话你要食台湾妹啊， 点解我要食台湾妹啊？ 你系嗰啲格咯。 即系点啊？即系嗰啲閪人格， 哦，太阳花啲 feel 啊嘛，啲台湾妹 唔系 打扁他嗰啲， 我屌你，我唔捻太阳花嘅，我爆云菊花嘅，我就系中意。 差唔多啦都。 唔系嗱，咁咧即系邓永昌咧，咁就即系讲阿 Doctor 咧就话佢只不过一条。即系叫空壳咁啊，周围揾鸠人笨柒啊，揿鸠人水鱼咁样啦。咁咧，其实咧，即系最近就我其实我呢个系睇阿满叔啊，人民广场啊，佢个 Facebook page 咁啊 post 翻一个2015年嘅访问。咁呢个2015年嘅访问咧，就讲 AFR 咧有个记者啊访问邓永昌，咁咧佢系讲即系其实系讲阿邓永昌咧，就即系对雪梨个印象都系好好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就即系觉得雪梨一个好舒服嘅城市啊，咁样啦。咁咧，即系你知唔知啊？邓永昌咧，即系咧，佢基本上呢个访问度公开承认咧，话佢喺雪梨叫鸡喎。你有冇睇过呢单嘢？ 我有冇讲埋边度啊？ 有啊，即系佢就话佢有一次嚟澳洲咧，咁去 Darlinghurst 度叫鸡，即系 modern 30年前就去 Darlinghurst 嗰个一间鸡窦度叫鸡。咁叫完之后咧，就咧悟出啊，人生咧系要即系要 focus 一啲健康嘅兴趣啊，同埋一啲优质嘅嘢都，即系可能佢叫鸡，可能佢叫咗镬嘢系奶嘅嘢咁样啦。咁佢就话咩咩？I think it was perhaps going into a whorehouse in Sydney that made me realize I need to be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I still remember the address. He says and pulls out an iPad to Google the Darlinghurst Street. There was a New Zealand girl about 5'8", but don't tell her to call me。系啦，咁 即系话尿斯人都唔知系咪尿斯人咧？ 即系我唔知系咪咧，即系话北姑都唔顶啊！即系有纽 系 西兰。 系喎，纽西兰护照嘅北姑 系啊，纽西兰护照喺北 多我 姑 呢 咁 度。 样，系啊，极多嘅，咁所以咪就系即系系啊，总之即系呢个系一个邓永昌嘅日事咧，就佢喺度叫鸡啦，系啦。咁但系即系我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关于阿邓永昌咧，我觉得咧佢 我部 J 哥有冇听过佢有冇呢度啲经验啊？好似邓永昌啲经验。 咩部 J 哥咩啊？我老友部 J 哥做咩？ 诶。有冇呢啲咁嘅类似嘅性经验咯？ 咩部 J 我今次咧即系咧我翻加拿大嗰阵咧部 J 哥都喺加拿大咁啊部 J 哥咧同我即系讲咗喺加拿大入邪骨嗰啲嘢系咁啊食饭讲啦即系呢啲我唔会喺节目讲部 J 哥啲嘢噶啦而家系即系食饭至讲佢揼邪骨嗰啲嘢啦系啦咁就即系我几中意阿孔豪峰咧佢就佢 share 咗篇文咧，咁就即系讲话呢个台湾就李登辉啦。咁啊，我去咗李登辉母校影相，你可能见到。 喺加拿大咩？ 佢 喺 喺 美 美 国 国啊！我去咗 Cornell 啊嘛，我去咗佢间即系读 PhD 嗰间大学度啊嘛，系啊。跟住之后咧，咁啊，即系新加坡就有阿李光耀啦，香港就有个邓永昌咁样，咁就咁摆明系笑鸠你啦，即系李光耀就用真才实学嚟 即係為自己奠定一個叫差唔多台灣民主之父嘅嘢啦。咁李光耀基本上學曬英國佬玩權術嗰套嚟借力打力嚟剪除馬共啦，嚟令到新加坡獨立啦。咁鄧永昌做過啲乜啫？即係鄧永昌咧就喺鬼 賣國咯， 係啦， 話佢賣國噶嘛。 你有冇睇嗰篇文啊？ 奶共賣國啊嘛， 係啊，即係英國佬面前咧就扮香港通。跟住之后咧，喺啲大陆佬面前咧扮英国佬咁样，即系好似我哋节目成日屌啲卵屌咁样啊！ 系啊，卖国佢靠卖国求荣噶嘛？ 系啊，靠卖国。跟住之后咧，其实咧呢条友冇真才实学嘅，即系英国佬讲咩你就做，大陆佬讲咩你就做，你睇下点样中间攞呃两啲着数 咯， 系啦。 啊！ 呢啲咪香港撚屌咯，快啲死啊！真系，所以其实咧，佢死咗咧，你话我惋唔惋惜咧？我唔觉得惋惜啊，即系冇条大棍。 喂，你之前你系咪 po 第三代贵族，又讲晒贵族嘅姓嘅咩？ 吓唔系，屌我 post 文唔代表我支持呢啲嘢嘅，呢啲系陶杰，呢陶杰奶鸠佢啫，即系我觉得我不嬲都觉得佢系一条大滚友嚟嘅，即系佢同阿蛇， 佢不嬲都咸湿噶啦，唔系出名。 屌你咸湿有样睇噶嘛？屌我系啊，即系你即系我屋企都有。 我记得有一个报道话有啲姐仔唔知同佢一齐俾佢抽水嘛，投诉 成日系成日俾人抽水啦，同埋屌即系佢同阿。同啊呢个叫做乜鬼嘢啊刘嘉玲啊搞呢个噔噔噔噔啊你唔好话我督爆佢啊佢想擒啊刘嘉玲啫嘛 系咯好咸湿啊佢同阿爷一样咁咸湿噶嘛 咩即系嗰阵邓兆坚系咩邓爵士啊呢、這个叫做西院都话咩爵士名汤不嬲都系话阿邓爵士咸湿噶啦。真系屌，即系不嬲话条捻样中意蒲呢个叫夜总会啊，蒲歌厅啊，跟住之后真系揸 多跑多讲，之前都讲咗好多佢阿爷啲嘢噶喎，又话咩东方舞厅嗰啲， 东方舞厅啊嘛，成日真系揸周人个波啊嘛，黐 线，跟住佢话另外嗰个富豪话，诶你冇俾钱，你唔好揸个波。 喂大佬，呢条女我俾钱嘅，大佬顶你个肺，一系又夹钱， 搞笑，因为又唔俾钱又揸波，搞笑。 好啦，即系屌，即系扑你个鸡，又讲捻到成支咸湿新闻。唉，讲下，即系咧，你系咪上个礼拜你系咪睇一周时事啊？阿台长个节目啊？ 我以为听紧港珠澳啊。 咩啊？唔系港珠澳，认真好多。港珠澳唔讲大话嘅，讲大话要死全家噶嘛。 咁唔系讲大话嘅，不过好似听落去，我真系唔知嗰啲人以为听紧港珠澳咯。 咩啊？唔系咁，佢个节目冇咁多粗口，港珠澳好捻多粗口嘅。 你喺度啫， 咩啊？我喺度啊！我去到边度都好捻多粗口噶啦，屌！ 你成日暴 J 啊嘛？ 乜暴 J 哥系我 friend， 唔系我。 唔系我话你真系好似成日暴 J 啊，成日真系好燥啊先。 咩？我系好捻燥嘅，成日屌人。 系啊，咁啊，我唔系话你系暴 J 哥，我话你好似暴，你好暴 J feel 啊。 暴 J 系成日打飞机咁嘅意思。 咁燥啊嘛。 咁啊。屌系啊！一周时事讲咩咧？咁咧即系咧节目主持人咧阿 Dennis 咧就讲咗话呢个叫Lin 啊，呢个叫做雪糕，唔系即系系一个卖雪糕嘅地方。系啊，屌 Lin 咖啡唔系啊 ，Lin 咖啡卖朱古力同埋咖啡嘅，同埋佢唔系24小时嘅，佢呢个叫佢 office hours 完咗佢就会收档噶啦，嗰度夜晚系会收席嘅。就系 嗰度唔系买雪糕，嗰间系咖啡嘅，饮咖啡。 嗰间系饮咖啡同埋食朱古力嘅，其实系即 跟住我听， 跟住咩？你讲，你讲，你讲。 唔系我听佢讲嗰啲 point 都好笑咯，我觉得即系你唔识，你唔系住澳洲嘅人，你真系为咗听佢以为系真嘅咩？ 唔系佢以前系住 Brisbane 嘅，但系老实讲 ，Brisbane 同埋 Sydney 咧就真系两个世界嚟嘅，系啦。即系我成日觉得 Sydney 咧似呢个叫，即系而家呢咁嘅閪天气咧就似东北，你话系咪啦？唔捻冻 啊！ 好似东北咁样，好捻冻嘅而家。 都唔系好冻啫，今日算几好噶啦。 唔系，但系即系之上个礼拜啊，讲紧。 哦。 上礼拜咪成个东北咁咯。 系啊。 系咁就即系冇啊！其实澳洲即系好多香港， 唔系同埋我觉得因为我听佢个节目咧，佢讲嗰啲白人嘅睇法咧，同我即系讲真，同我睇到嘅白人系有啲出入噶。 佢讲啲咩白人睇法啊？ 你冇听佢讲咩？话嗰啲白人系啊，唔记得咗讲咩？总之即系佢觉得佢哋都好似几有嗌佢哋嘅 idea， 都唔系话咁 dumb 嘅咩？ 唔系我觉得系即系。佢讲嘅嘢都不 即系唔系冇道理嘅，始终 Queensland 嗰班友咧，就即系叫即系应该话，即系其实喺美国咁样啫嘛。你 city 入边嘅人同 city 出边嘅人嚟点样谂啫嘛？ 系啊， 即系佢个嘢其实都可能有根据 嘅，系嘛？ 系啊，即系 可能会唔会嗰啲系 Queenslander 咁嘅谂法咧？ 唔系，即系系 Sydney 嗰啲咁嘅，即系呢啲咩 inner city 嗰啲咩閪人好卵柒咁样啫嘛。 哦，其实会唔会 Queensland 啲人醒过 city 嘅人咧？ 唔系啊，我觉得系啲乡下佬啲醒啲嘅咯，即系唔可以话，即系唔可以话醒，但系即系有啲 common sense 咯，即系佢哋知道真系要揾食，唔可以靠呢样靠嗰样咁样咯，系啊，就系咁啦，系咯，听唔听到？喂， 听紧啦， 好啦，咁啊，落呢个叫。下一單料啦，咁下一單料啊正啊呢單，呢、這個叫《環球時報》啊，咁我等我讀咗呢成篇咁嘅嘢先，即係寫評啊，澳大利亞成了樹在亞太的一支美國小喇叭，咩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亞來對中國的朝鮮政策此手畫腳了。他在澳洲 ESM 广播电台8月31号播出的采访中说，中国对朝鲜是有着最大影响力，因此责任也最大，他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如可以切断石油供应等。特恩布尔在采访中嘲称朝鲜是黑手党国家，如果朝鲜领导人发起战争，对他而言就相当于是绝命书。他表示，如果美国受到攻击，澳大利亚会帮助美国。此前他曾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在战争情况下，澳大利亚不会逃避，将毫不犹豫地支持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一样远离朝鲜半岛，差不多隔着一个大平洋。特恩布尔总理突然把头伸过来，这么具体地向中国施压，比特雷莎梅即 Theresa May 啦，泛要求中国尽其所能管束朝鲜，所用言辞更显过分。尽管特朗普总统在前后矛盾的表述中抱怨对中国，但他迄今没有公开要求中国给朝鲜断友，不知道谁给了澳大利亚总理所以这样指导中国的妄念。我们怀疑这个叫今年初被特朗普公开咩对了一回，当时连声都没感知的特恩布尔总理是想对华盛顿扭须拍马，乜撚嘢嚟噶？澳大利亚嗱呢个戏玉嚟啦！澳大利亚常被视作西方的二等公民，系啊，不嬲都觉得系噶啦。因此一直积极表现向美国效忠。华盛顿说的话，坎培拉必须重复帮腔。现在华盛顿没说的，坎培拉也出来踊跃代言了。然而这次华盛顿未必会对坎培拉表现领情，因为特恩布尔的话说了等于白说，不带来任何行动力。北京也不可能把他的话放在眼里，咁梗系唔会啦。边人将你嘅话放喺个听到嘅嘢，点会摆喺只眼度嘅啫？更不会放在心上。中国紧挨着朝鲜，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和中程远导弹。中国人上的心喜是澳大利亚相比的，制裁朝鲜，澳大利亚用不着出力承受损失。万一半岛打起来，难民也不跑到澳大利亚去。这样一个国家大老远的那么高调，好像是这样各充满道义一样，话屌你热狗咩？想指挥中国具体怎样做，这怎不能让人觉得讨厌？澳大利亚媒体经常指责中国，那是他们的言论自由。环球时报也批评澳大利亚，说他是美国这全球记警察在亚太的协警，是跟美国纸老虎身后的纸猫。但澳大利亚总理在安理会之外，这种方式向中国喊话，在外交上是无礼的，怎样制裁朝鲜，只有安理说的了算。或许我们应该再给澳大利亚画一张像，它是美国广播站树在亚太的一支喇叭，这支喇叭很卖力也很骄傲，但越来越成为当地的噪音，自以为自地哇啦哇啦，以为它是正宗和高贵的卫士。哇，这个我很buy这个讲法。坎培拉这几年成为对华强硬声音最活跃的源头之一，他比西方的那些一等公民还落在对华问题上出头， 这就像一个韩国传统咩积极分子被欧美传教士还喜欢去敏感地区惹是生非一样。哇，这个是啦，屌嗰啲咁嘅，即系嗰啲美国嗰啲乜韩嗰啲南韩人就无啦啦在北韩做乜撚嘢啫，懒醒咁样，即系屌你喺美国加拿大住，唔好理大陆啲嘢啦。在中国民间地区也听到一些声音，他们主张一旦朝鲜搞第六次核试验，中国政府就已经切断或减少对朝石油供应。但中国打不打这张牌，怎样打是中国的事。中国严格执行了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澳大利亚政府又与中国政府保持互相尊重关系的义务。安理会的哨子不会挂到他的脖子上，他乱说话相当在看台上吹黑哨。澳大利亚需要学习自尊，他目前政治文化比欧洲咩南元更加激进，搞得不能不累的。坎培拉才应该对国际规则的镜子照照自己，苦心自问，他应该对待自己的第一贸易伙伴中国。如果他真是对朝鲜的核问题和平贡献尽一分外力，他应该端正自己的角色。哇，好捻精彩呢篇社论，真系， 即系话啲人喺澳洲打飞机啊嘛。 唔系，即系话 Turnbull 应该对咁样对自己个老板咯。咁系，你扮乜捻嘢嘢啫？屌你，即系你咁捻反华，你唔好同佢做生意咯，就系。 咪咯，又咪啊？嗰、那个 Sir Joe Bishop 话，做生意同埋搵大佬系两件事啊！有冇听过佢讲？早几日啊，可能你未翻嚟。 咪我可能瞓紧觉。 佢话，我哋始终都系靠拢美国做大佬，但系做生意。但系economy 咧，同埋呢个揾大佬咧，系两件事嘅。 边有得咁？ 咁而家大陆就话，大陆梗系你乜由你两边着数，你舐晒系咪先？钱你又攞我嘅，大佬又靠我边系咪先？ 即系咁讲啫嘛。你可唔可以即系美国银行嗰啲之后即系俾钱 ISIS 啊？一样啫嘛。 有噶，而家都做咗交嘛。 咩啊？咁咪我咪俄捻鸠咯？啲咩？点解？所以澳洲系抵捻佢收皮。我都系天收你嘅，俾廿几年经济增长，你而家一嘢收翻嚟，系抵捻死嘅你班柒閪，真系。 唉，我咁讲啦，你走得就话啫。 唔系，我而家系咁讲风凉话噶，扑街， 顶你 个 肺，我顶你啊！我而家我哋食啊屌！ 咩我唔鸠你啊？而家抵捻死， 而家唔鸠你啦！我呢啲平民百姓点算咧？ 咩我都系平民百姓，我乞衣嚟嘅。 就是你回去黑食好，我們有黑食是吧？ 不是，我周围在吃飲吃食的。 喂，不过这样说，即是在黑食都好过在西边黑食。屌，我那天我好像上集我说，我那天落了去奔驰镇，哇，扑街，怎住的地方？ 其实为什么你要去 Bankstown 呢？ 不是，我揸车经过 stopover 咁样食下嘢，买下嘢，即是话嗰度啲越南嘢好食啊嘛，又食噶嘛。 你去咗边间啊？ 我去了一间叫做西宫嘅 ，Little 西宫啊， 我睇下先，我睇下边 开嘅新开。 我睇下边边 Bankstown 先，等等啊，好唔好食啊 ？OK， 嗰间啲嘢个汤底味精都唔算太多，但系都唔平。我嗰碗系细嘅，都好似12蚊。 即系你去咗 Chapel Road 嗰头 啊？系啊，嗰边咯。 我屌， 唔系 shopping 嗰边，另外嗰边，而家新起 apartment 嗰边。 Audi 嗰边啊嘛。 是啊是啊 ,Audi 那边啊。 屌那边集的，其实是好恐怖 的。哇，黐线，我行街我都好怕被剥头啊，真的。一头一百，好多那些大大隻那些人呢不做事，坐在那条街都不知道做什么煲烟就成了。 是啊，即是其实呢，你说我告诉你我平时去哪边呢，我就去火车站另外一边的，那边是静很多的，即是 Greenfield Parade, Bankstown,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 公園嗰度， 公園後邊即係另外一邊啊，係啊。 我公園嗰邊就多啲越南人。 唔係嗰邊我就唔驚嘅，我夜晚泊低嘅車我都唔驚嘅，嗰度係。但係你話 我未試過，我未試過，我夜晚去我通常都係最多去 RSL 食自助餐嘅，之前而家都唔抵啦，個自助餐所都冇去。 係啊，咪就係 Bankstown RSL 嗰邊，嗰邊安全嘅嘛，你知係。係 係 OK 嗰邊，但係 Chapel Road 即係Audi 嗰邊，哇黐線，日光日白我都驚行橫街。 即係 Bankstown Central 嗰邊啊嘛。 系啊，同埋咧，你去到个感觉都唔似澳洲咯，入到去咧，你好似去咗嗰啲 Syria 咁咯。 系啊，因为成班即系 好战乱 feel 噶，系啊， 成班第三世界移民，唔知又做乜鸠咁样。 你都真系 唔系，即系数落咧，八鬼系五只手指都唔知有冇， 系啊， 即系我哋咁讲，啲人又话我哋歧视噶啦，啲左佬左， 我摆明歧视你噶，你啲咁你啲咁嘅你咁嘅回搞扑街肥尸大只又唔捻做嘢，咪成世屈喺啲咁閪地方咯，真系你 系啊，横街好捻，我哋回搞坐晒喺度煲烟。 系啊，唔系所以话即系 Bang 生咧，系 跟住 Bang 生个 central 个商场入边咧，好多系嗰啲女人包头推住个 B B 出嚟行咯，即系你睇到佢哋咧，系好多人喺度行，但系好多都唔系买嘢噶。 咪即系够行咯，冇钱啊，摆明就系、是。 够行咯，唔系啊，佢 Centrelink 冇钱噶嘛，但系佢又冇嘢，冇捻嘢做啊， 唔系 生好多个，但系呢 个 Centrelink 喺度行街咯。Centrelink 系冇钱噶 ，Centrelink 系 唔系啊？即系佢哋冇钱， 即系唔会出足钱俾你啊。 系咯，咁佢哋冇钱啊嘛，又冇冇捻嘢做，又唔肯去搵嘢做，咁咪即刻又勾流咯，喺个商场度勾流咯。 系啊，即系唔系即系系啊，即系其实好恐怖嘅，即系你讲得啱啊呢样嘢，即系澳洲咧啲商场系好多人行，但系铺头系冇人嘅。 系啊，勾流啊嘛啲人，夏天啊仲多，咪去叹冷气唔使钱啊嘛。 屌，原来你去咗嗰片 Bankstown， 唔怪之你觉得好恐怖啦，因为 唔系我揸车我会经。我啫嘛，我成日停过一次咁恐怖，以后都唔会去。我另一个 Macquarie Centre 啊，即系 Macquarie Centre 真系高级好多。 但 Macquarie Centre 泊车好麻烦。 O K， 但我次次去都有位嘅，一系 Rose 啊 ，Rose 会多位啲。 Rose 太多强国人啊，顶唔顺。 Rose O K， 诶，我觉得佢啲嘢买嘢嘅话系啊，啲嘢都唔太差嘅。 系啦，咁啊， 价钱都唔平啊，但系啲嘢 O K 嘅，啲质素啲，譬如买餸嗰啲。但系 Macquarie Centre 感觉会舒服啲，我觉得。 Macquarie Centre 近我屋企啫嘛，我屋企后边啫。 系 Macquarie Centre 同埋即系高级啲，唔知点解你觉得？ 唔系同埋 Macquarie Centre， 你朝头早去冇人嘅。 系啊系啊，我成日朝头早啊过去 stop over 食噶啦，咪同埋嗰啲地方你感觉咧啲嘢系高级，即系你买嘢咧，你唔会话好似 Banks 餐咁买埋啲烂嘢。 唔系 Macquarie Centre 有间肉台好出名噶，间 butcher 出名嘅。间 butcher 嗰间 seafood 系啦，同埋屌嗰间 Uniqlo 都唔好似 city 咁啊，乱糟糟咁样啊，嗰间 Uniqlo 好整齐嘅。 唔系，即系佢好整齐嘅，同埋咧啲铺头，我觉得行得系舒服嘅嗰度。 系啊，咁啊， 系啊，正常啲咯。哇，真系入到 Bank 山，你觉得你自己都唔正常啫。 所以嗰班住西边嗰啲卵屌又同我喺度拗，你拗乜卵嘢？即系你柒就系柒。 唔系佢哋有冇住过其他区啊 ？Even East Garden 啊，我觉得 East Garden 冇 Macquarie Centre 咁好行，但系都好过你 Bank 山。 吓 ，East Garden 嗰度唔柒，嗰度唔柒噶，几靓噶头其实系。 而家柒咗好多，都有强国人啊嘛。 唔系，即系个摩系冇摩核突嘅，冇装修而家，即系30年都冇装修过，其实 系佢有啲似咩咧？啊，有个摩好似，唔记得咗 边个。 有啲似 Penrith 嗰个 Westfield， 即系仲系三年前咁样啊嘛，冇装修过啊嘛。 Westfield 同 East Garden 差唔多款， 系啊， 系啦，好即系旧旧地咁样咯，冇乜点装修咁。但系而家拆咗好多。我啱啱嚟澳洲嗰阵咧，冇乜强国人咧，嗰时几正噶嘛，觉得真系好舒服噶嘛。 如果我 而家清静噶嘛，哇！而家顶佢个肺啊，全部强国人。 咩？我好多年前系住 East Garden 嗰头噶嘛。 系嘛？跟住啲强国人咧，好特，你都知 East Garden 啲电梯咧系 open 式，佢系咧 East Garden 个电梯好特别噶嘛， 好长，好长噶嘛，平噶嘛。 同埋咧，正常嗰啲 Westfield 咧，啲电梯咧，你都唔会喺上一边，譬如你一楼上二楼，二楼上三楼，唔会喺同一边噶嘛。 系啊， 但系 East Garden 唔系噶嘛，喺上同一边噶嘛。 一条直， 咁咧我想 讲噶嘛，系啊。 系啦，嗱，就是、问题就系咧，啲强国人你都知讲电话几咁大声噶啦。 系啊。 佢喺一楼讲，你喺三四楼都听到咯。 哦，系啊，好正。 系啊，黐线嘅通噶嘛个电梯。 佢一条过咁样啊。 系啊，咁好捻烦噶嘛。如果几差加强国嗰啲喺度大大声讲嘢又讲电话咁咧，好捻烦。尤其是买山哥个位咧，而家成日好多强国人，即系你知 Bang 同埋山哥个位。 唔系，所以我好耐冇去，我谂成年冇去过头。 我去过几次超多强国人之后，我以后都唔去。 咁点啊？嗱，而家得翻六分钟到啦，你系咪想访问我美国加拿大嘢啊？ 系啊，喂，讲下你呢次有咩得着啊？喂，你好似修正到啊，系嘛？ 咩修正到啊？ 已经即系改变人生，有改变喎吓。 咪啊， 你去之后你话 悟出呢个道理嘅，即系觉得澳洲系戆鸠咯。 系嘛？喂，咁加拿大人唔戇鳩咩？我而家好多強國都炒樓噶喎， 唔係咁，嗰度我揾到食喎，澳洲揾唔撚到食喎。 而家，系嘛？點樣揾到食咧？你覺得？ 即係我搞我自己啲生意，我係叫做開揾到餐飯咁樣喎。澳 即 洲 係可以困夠啲 係 人 啊， 咯。 即即唔係啊，即困鳩全部人喎。澳洲冇撚人困喎，澳洲就係、是、即。澳洲咪好似即系我成日喺度笑鸠嗰啲咁嘅澳，即系香港嚟澳洲嗰啲咯，又窿閪，又冇钱，又冇消费力，我俾好嘢你，你基本上你又唔识欣赏，系啦， 喂，会唔会有钱嗰啲强国人基本上都系美国、加拿大，所以就即系嗰边会多啲钱呢？ 系啊，咩？我又唔系咁睇嘅，即系呢个叫做即系澳洲，即系其实我喺嗰边做生意都系做主流社会生意嘅，即 喂， 系 但系同埋嗰个 market 你可以大啲嘛？你加拿大你可以抗到美国啊嘛？你澳洲抗去边呢？ 冇啊，同埋屌澳洲系俾得起钱嘅人好卵少嘅啫，即系班友唔介意用垃圾做垃圾咁， 唔系，我觉得你睇你俾啲乜嘢，我嚟买啲咩嘅啫。 咩？ 佢有啲嘢好使钱嘅，譬如旅行嗰啲好使钱嘅，佢哋 我做嗰啲嘢唔系澳洲佬中意使钱嘅嘢咯， 就系咯，即系其实佢哋睇咩方面咯。我觉得黐线啲澳洲佬有啲年年去旅行嘅， 唔系你卖 我 走， 个 school holiday 都去旅行咯，黐乸线又滑雪又剩， 你卖走都有得赚嘅， 卖走啊，卖走咁又未必，而家 local 嗰啲好平喎，兜到。 唔系即系我话呢度卖啲特别嘅酒有得赚啊，但系即系呢个叫做冇，总之我做嗰啲嘢咧。就喺澳洲系冇市场，系啦，咁啊， 哦，我亦 即 觉 系 得加拿大而家啲人柒唔柒咧？你觉得 咩 选咗呢个 Justin 之后， 啊？梗系柒啦，柒捻到閪，不过唔捻关我事。 我帮你揾到佢笨就得， 唔系即系我系， 佢够柒先俾你揾笨啫。 系啊，但呢度啲友仔系又柒，但系我又搵唔捻到你着数，咁你食屎啦，真系。 边你觉得澳洲人柒啲定加拿大人柒啲嘅？其实？ 一定系澳洲人。澳洲即加拿大人系柒，但系佢唔会自以为是。澳洲系自以为是，但系柒。咁你话边个最大恶极啲啊？即加拿大人你屌鸠佢，佢接埋啫嘛。澳洲唔系，澳洲都冲出嚟，黐卵线。 喂，佢左交咪冲出嚟清算啦，而家。 咁啊，唔系同埋你话，咪系啊，咪即今次去美国去加拿大，咪上咗 LA 天下正经做咗一次节目咯，系啊。 哦，喂，系咯，佢哋讲都好似，其实美国啲楼都平过澳洲，我觉得真系。 平好多，系啊， average 都平澳洲，佢哋讲到好似好贵咁咩，100万美金咁，我觉得十岁呢度都唔止啊，好多。 佢哋搵唔捻到啫， 烂 咗死啊你！ 我搵到啊嘛，唔 系，总之系即系你话唔出啲咩新嘢，屌，即系嗱，即系我觉得雪梨咧天气啊环境系一流嘅，但系咧即系你话 退休啦，系嘛？ 唔系后生细仔嚟咧就真系燃烧青春啦。系啦，即系 唔系，但系同埋，我觉得唔知点解呢度啲教育好左教化，加拿大系咪咁左教嘅？ 但系加拿大即系你加拿大你另外嗰边嘅势力咧，都可以即系咬翻正佢，同埋佢近美国咧，美国你咁样左交俾人笑啦，系 即 嘛？ 系你觉得你好柒？ 系啊，即系因为你美国好多 Canadian joke 噶嘛，即系成日话你班乡下佬啊笑鸠你柒咁样噶嘛，你冇人笑鸠澳洲佬噶嘛，一笑鸠澳洲佬啲友真系上头啦嘛， 咪咯， 唔系即系我就觉得咧，澳洲咧就譬如你嚟退休又同个社会冇乜瓜葛，又唔使做嘢咁咪几好咯，但系你又要出嚟捞嘅话，澳洲唔啱唐人嘅，我觉得。即系唔啱唐人后生仔咯，系啊，即系 咁有边度啱唐人后生仔？你觉得去美国？ 加拿大 但系你唔系话加拿大冇嘢做咩？ 咩啊？唔系啊，屌加拿大，屌好捻多窿路噶嘛，同埋即系其实你澳洲你真系要想捞嘅话，你真系要变成一个鬼佬咯。咁我又冇捻兴趣变成一个鬼佬，我净系中意撑嘅啫嘛。但美国加拿大俾到一个空间你咁样咯，即系 但系 你。 你美国唔系多人，人多又竞争又大啫，系咪嘅咩？ 都系睇你做边行，系啦，即系澳洲你难听啲讲，你接受到自己成世喺度沟喺度 hea 咁 OK 咯，但系我要嘅生活唔系咁咯，系 但系而家澳洲嘅税系咪比加拿大高咧？好似佢哋咪减税啊？加拿大 啊，薪俸税澳洲系高啲 系咯。 加拿大好似减咗，我听讲系嘛，我 系 记得一节。 啊，但系佢咩啊嘛？佢 话 嗰 做 啲 生意都好似减咗 唔 啲， 系 话增 做生意反而加，即系呢个系我个好头痛嘅嘢嚟 避税天堂咯，整啲。 嘅。系啊，唔系我梗系有计啦，系啦，我好多嘢都有计嘅，即系我只不过觉得我喺澳洲我啲计用唔到嘅，所以我唔系咁 happy 因为佢哋唔系 buy 你嗰啲嘢。 嘅。唔系啊，即系我话我啲计用唔到啊，即系我啲点样调钱啊？嗰啲咁嘅係啦，啲嘢唔係，係啦， 唔系 同 你 埋 嗰边有美国可以用嘛？你呢边你冇嘛？ 冇啊， 啊，即系转来转去嘛，可以系啊。 係啊，係咯，咁啊，節目時間到呢度啦，咁下個禮拜睇下咩卡嘢發生，係咯，我 好， 仲 拜。 有喂，最尾一單嘢，你今個禮拜六使唔使投票？ 我唔使，我 council 冇 match， 我投 我 咗， council 大嘛。 我啊投咗啦。 哦，你哋可以预早投噶嘛？好似。 系我系啊，我同另外一个监制都投咗咯。 OK， 系啊，咁我梗系投 喂， 咗俾 投 我， 要罚钱啊， 咩我梗系投咗俾呢个 One Nation 啦。 系啊。喂，系咁基佬投票嗰度，你系咪投话先走啦嘛？ 我唔系好知佢点样出张选票咯。其实 佢寄俾你嘛？ 我都未收到啊，大佬。 月尾先有嘛？边咁快 咁 啊？ 譬如我月尾唔喺度，咁点啊？ 咁我投咯。 屌咁我唔投，即系要罚钱啊！ 嗰个唔罚钱啊，嗰个系一个叫做咩 survey 嘛，佢话叫做 屌啊！ 吓， 屌咩啊？屌咁我飞咯，我唔理咯，我真系飞嘅， 你几号飞啊？ 我未安排呢啲嘢，呢啲嘢我礼拜三同你食饭至讲，系咯， 好啦。 费事讲咁捻多啲嘢咧，即系赵善乐啊，啲咁嘅嘢，即系呢个叫劣食肥婆啊，赵善乐啊，陈奕迅 喂，咁 啊。 你翻我见到劣食肥婆。 咩？屌佢 Facebook block 咗我啦，仆街！我做完嗰集节目之后，佢 block 鸠咗我啦，成班友都系啊！我 咁 你 爆 唔系做 mutual friend 嘅咩？同佢 咩啊？冇啊！屌我爆鸠埋你呢个赵善乐老婆啊，陈奕迅老婆都出嚟都得啊！仆街，以为你两个老婆 block 鸠咗我就唔知呢啲嘢，你全部又喺我脑入边哼碎我个头啊！仆街咁卵惊，咁卵惊啊！唔好搞，快啲死啊！你哋死全家！ 喂，但系好奇怪喎，佢哋又唔帮衬热狗嘅，点解？喂，海外订下书都好啊，热狗咁惨淡。 咪啊！订报记得订报纸 咪系咯？点解佢哋订报纸嘅？ 咪 口锁荷包笠，成日喺度打飞机，仆街！快啲 你咪 死！ 嘥鬼气， 你快啲 又 死 冇 住！ 冇。 快！即系呢个劣食肥婆，快啲中风啊！仆街，鬼唔望啊！你老公啊，日日喺屋企睇咗你咁嘅猪油膏啊，出撚去叫鸡啊！要叫 咩 要 啊？保健啊嘛，有冇听阿博士讲嘅咩？ 要大保健系啦，要大保健就揾我识唔少 agent 嘅，正骨邪骨都有得介绍啊！ 诶 可能去咗你都唔知啊，人哋保健唔通话俾你听咩？ 大保健啊！唉，好啦，咁啊，节目真系超时啦，屌做捻到呢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再倾，拜拜。